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言 自己，照顾自己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Love